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李湘的散文《轶事七家老宅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。 近些年来，北京进行城市建设，很多地方被拆迁。随着拆迁的进行，很多住宅、街巷、电影院、商店、学校、工厂等留下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生活痕迹的地方不复存在。但是记忆是不会随之消失的，它们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深处。今天我们就跟随李湘的散文《轶事七家老宅》重温一段回忆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十几年前，坐落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对过的北京最有名的首都电影院，因首都发展的需要而拆迁，从此长安街再也没有了这座标志性老建筑。十年前，首都影院东侧不多的几处民宅和零星的小店铺也走上拆迁之路，从此西长安街103号这处曾与首都影院一墙之隔的民宅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。这处民宅是我岳父家，这个小院有11间房，它的历史从我妻子这代算起可以上溯5代，至少有近200年了。十年前，当推土机推走了最后一堆断砖残瓦，我在远处久久矗立。那一刻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几十年前，鲜活的画面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，胸中有热血在奔涌，脑中有记忆在激流。当情绪渐渐平复，最后瞥一眼已经无痕迹的老宅的平地，我把情感赋予这篇小文，以寄托我对老宅的怀念，抚平我的百感交集。以上世纪50-60年代为坐标，将历史拉回到60年前，103号院西侧与首都影院一墙之隔，再向西，其他还有沙利文食品店、银星照相馆、大食堂、中央打字机行、人民银行、土特产商店、天元酱园、鸿宾楼饭庄、大地西餐厅、庆丰包子铺、辽源日夜商店。学生时代，我曾无数次进出首都电影院、中央电影院，寒假暑假更把电影院当成家，曾带来了多少欢乐。大食堂顾名思义，经营大众饭菜，以物美价廉著称。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大食堂，就是和当时还只是朋友的妻子一起吃饭。记得我要了2两青梅酒，借着初沾酒的兴奋，浅薄的夸夸其谈，妻居然认为我很有学问，今天想来仍不免脸红。至于六部口邮局，更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上中学时几乎日日光顾，会写点东西后更成了我心中的一处圣地。直到拆迁前几年，该邮局仍经营报刊杂志时，我还不时去转转。 七家可能是北京最早经营存车处的人家之一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，随着首都影院的建成开张，借地利之便，他们家就开启了存车处。 这个地利既是紧挨着电影院，门前的便道又十分宽敞，可以停放多辆自行车。一辆车两分钱，多少年未曾涨过价，一分一分积攒，居然养了一大家人，而且在其父辈的六人中又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。这是一个老式的传统家庭，但他们没有重男轻女，反而重女轻男。三个儿子或初中或小学未毕业，都早早参加了工作，而把继续学习的机会留给了三个姐妹。一个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，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一个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，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，一个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。后来戚家的存车处与西单的存车处合并组成合作组，没存在几年，形势的演变也就使他寿终正寝了。戚家从此告别了存车处生涯。戚是西长安街103号的第五代，他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三年后一个弟弟又降临。戚口之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，母亲常年有病，生活的拮据和困顿可想而知。但生活并没有压垮他们，除了坚忍和自救，从这个家庭还时时传出琴声和唱戏声。岳父老实厚道，性格内向，岳母爱说爱道，只要一开枪就像开闸之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岳父一天难得说一句话，记得成家后我和妻去看望老人，岳父一成不变的一句来了，然后就再也不说什么了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喜欢京剧。当儿女们围坐在一起，他边拉边唱，妻就在父亲的影响和浸润下，一生也喜欢评剧、京剧和唱歌。 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妻过早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。他六岁就开始卖报、卖大碗茶、卖瓜子儿，以稚嫩的双肩扶助父母走过了艰辛之路。更心酸的是，参加工作后，父亲遭遇错案，原本可以稍稍喘口气的时候，艰难又向他袭来。为了补贴那个风雨飘摇的家，每月工资17元时给家里7块，19块时给家里9块，32块时给家里20块，39块8时给家里25块。他在远离市区的工厂上班，每周才能回家一次，要在食堂吃饭，要花长途汽车票钱，除了必不可少的吃饭，几乎什么都不花。为此，他在食堂永远买五分的菜，从未吃过一毛钱的菜。晶莹剔透的蛋羹是他最想吃的，多少次他都想狠狠心买一个解解馋，但每一次都忍住了转身走开。他舍不得那两毛钱，他要省出这两毛钱交给父母，以度过生活的难关。一份两毛钱的菜，六七年间他没碰一下。多少年后，当妻给我讲述这一段经历时，我难以自持，泪眼模糊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在28中上初中，我从小学开始就爱看报，尤其晚报。那时期，中苏就一些问题开始展开论战，这件事又把我的兴趣引向了《人民日报》。为了看论战文章，尤其是酒评，我每天早晨上学前到六部口邮局前买《人民日报》，晚上下学后到那里买《北京晚报》。天长日久，总是一个小姑娘站在邮局前的马路边卖报纸，我也总是从她手里接过报纸，然后匆匆离去。时间长了，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姑娘，她总是站在固定的位置，左胳膊夹着一摞报纸，右手把报纸递给买报人。夏天总是穿一件长袖白衬衫，冬天在棉袄外罩一件紫底小白兰花外衣，俊俏的脸庞有一双招人喜爱的大眼睛，他的目光纯真温润，让人心生怜惜。那年代北京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，尤其在北风呼啸的日子，街头人们行色匆匆，很少停留，但小姑娘仍然站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卖她尚未卖完的晚报。这时候他让人生出的就不仅是怜惜，更是心疼。一个尚需呵护在妈妈面前撒娇年纪的小女孩，却在寒风中为父母分忧，却为那两分钱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和街头的孤寂。多少年后，我忘不了这个小姑娘，忘不了这个卖报的小女孩，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后来我参加工作， 也结束了在六部口的买报生涯，也就告别了那个大眼睛的卖报的小女孩。 这个小女孩1968年初中毕业后，1969年侥幸没有上山下乡，而分配到和我同一个远离市区的现代化大厂，也侥幸地跟我分在同一个车间。我们后来由相识相知到成家，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气的这段经历。岁月的河流冲走了多少往事，多少记忆已经模糊，已经淡忘，而唯独那个卖报的小女孩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一次我和妻子聊天，我说她特像一个人，像当年一个小姑娘。当我说出那些细节时，妻子先是惊讶，继而是沉默，最后她潸然泪下，她哽咽着说，那就是我啊。世上难道真有这种巧合？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我认真地看着她，从她依然年轻不老的脸上，我读出了沧桑，读出了坚毅，更读出了善良和真诚。他说，我从1958年北京晚报一创刊就开始卖报，一直到1966年停刊。我从6岁到14岁一直卖报，早晨上学前买人民日报、北京日报，晚上下学后买北京晚报。这份差事还是靠父亲在邮局工作之便得到的。妻子说，那时候自己并不觉得苦，小孩也不知道累，倒是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冷暖，也体会到了人性的善良与温馨。他说，经常有叔叔阿姨递过5分钱或1毛钱，拿起报纸就走，当他要找给人家钱时，却听到一连声的不找了，不找了。这些暖人的小事他一生都铭记于心。妻子出生在西长安街103号，那是他的家。103号自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局外人也有了关联。当我写这篇小文时，妻子一再嘱咐我要写写那里曾经有3棵百年枣树，3棵枣树结的枣形状都不一样，但都又脆又甜，这是他不能忘记的。还有就是他有一位初中好友叫李俊平，每天都到103号找他，他们每日结伴同行，形影不离，情同手足。后来失去了联系，但几十年了，妻子无法忘记李俊平，一直深深地思念他。西长安街103号已永远消失，但与他密切关联的那些经历却永远地铭刻在我心中。 好了，李湘的散文《轶事》《七家》《老宅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写散文门槛不高，中学文化程度足矣，稍有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就可以写，但是想要写好却很不容易。轶事、七家、老宅，依靠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细节获得了成功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，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江宁。今天，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刘长卿的五绝名作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。神州大地上叫芙蓉山的共有7座，这里的芙蓉山指的是湖南宁乡的芙蓉山。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，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 诗歌大意是：暮色苍茫，更觉前方山路遥远，天寒地冻，倍感投宿人家的清贫，忽然听得柴门狗儿的叫唤，应该是主人冒着风雪连夜回家了吧。唐代的诗人遭贬谪的有很多，刘长卿就是其中之一。大概有些才情的人都不大管得住自己的一张嘴和一支笔吧。刘长卿的官职最高曾经做到过监察御史，但他一生也曾两次遭贬。这首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就是在公元775年他第二次遭贬时写下的。刘长卿以五律见长，而这首传世之作却是一首五绝。四句诗的前两句是远景冷色调，后两句则像镜头一样由远拉近，色调也一下温暖起来。寒冬风雪之夜，崇山峻岭中投宿人家，还有什么能比主人家的热情款待更让人温暖的呢？诗中提到的芙蓉山在湖南省宁乡境内，属于雪峰山余脉，山不高，主峰海拔860余米，但石奇林茂，山峻水秀，从西面远眺，朦胧中群山犹如一朵盛开的芙蓉。芙蓉山不仅山石奇峻，而且山泉清冽，山路曲折通幽，时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。它的生态地形地貌充满着诗情画意，是大自然在湘中大地的一大杰作。最妙的是，芙蓉山的山顶还有一片约10余亩的开阔地带，建有远近闻名的普济寺，这里原来叫芙蓉庵，那它又是如何成为普济寺的呢？这就要从市里供奉的清安祖师说起了。相传清安祖师生于元代的延佑七年，原名夏天圭，6岁时有人将他引入芙蓉庵投师学佛。当时芙蓉山人烟稀少，经常要到山下几里外去讨火种，可从他入庵后，师父讨火要半天，徒弟取火眨眼归，师父不明就里，暗地里窥视究竟，只见这夏天圭竟骑着一只高大的红虎归来。既然仙机已被识破，清安祖师便离虎脱凡，飘然仙去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明成祖永乐11年，皇帝颁圣旨，敕封此地为普济寺，芙蓉庵从此有了雅名，从此香火更旺，引来善男信女四方朝拜。相传每年农历6月17日是清安祖师的生日，从16日的晚上，朝拜者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山路挤得水泄不通。因为是夏天，善男信女们大都穿得浅色衣服，就着朦胧的月色站在山顶往下看，每条上山的路都犹如一条舞动的白龙，蔚为壮观。山顶上香火映红天际，鞭炮响彻云霄，山路间人流你上我下，好不热闹。如今的普济寺不只是拜佛求神之地，更是旅游胜地，每年来此的信众和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。今天如果您来游芙蓉山，刘长卿诗中描写的那种群山寂寥的感觉怕是难觅踪迹了，但诗歌中传达出的困境中不怨不悔，保有一份洒脱与从容的心境，想必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最佳导游指南。最后再让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。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，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。

这个地方，爱情也将它久久遗忘。当年它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 95.4 AM 6020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，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。